头再来，来自刘欢的演唱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小时候咱们听过的一则寓言故事，叫做《愚公移山》呢？虽然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但是这种永不气馁的精神其实非常值得大家再去深深的体味一番。内地歌手江涛就演唱了一首根据这个寓言故事而创作的同名歌曲《愚公移山》。不过江涛同样也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，虽然他在音乐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但是依然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。他曾经说，唱了这么多年公益歌曲和晚会歌曲，始终没有自己的声音，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。听到这样的自我评价，真的能感觉到江涛就是一个执着的追求完美和积极上进的人。下面我们来听江涛为我们带来的这首《愚公移山》。 听起来是气氛，讲起来是笑谈，人品那点淡把几杯压弯，人品那搅拌把木鸡磨穿，万物与太行，忍者是一身肝胆，想起来不是那气氛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在休闲之旅当中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催人奋进的华语励志歌曲。还记得在2009年一次高考的作文题目，就是一首励志歌曲演变而来的，那就是张韶涵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当时有近10万的考生写这篇文章，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，让张韶涵在歌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下面呢，来听听这首由张韶涵带来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，不去想 翅膀，来自张韶涵。其实像张韶涵一样，很多歌手都是通过演唱励志歌曲而走红的。2003年，一首家喻户晓的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，让当时年仅23岁的容祖儿的事业达到了巅峰状态，并顺利地打进了内地市场。容祖儿也凭借着这首感召力极强的歌曲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乐坛神话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这首容祖儿带来的歌曲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。 但我还是一个梦去到现在，直到他也离开，留我在云海徘徊，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high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就算风雨覆盖，我也不怕重来。我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，用力爱， 来，像沙鸥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。我盼有一天能和你相见，骄傲地对着天空说，世界正你的风。 Let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high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种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。我不会孤单，因为你都 挥着翅膀的女孩，来自容祖儿的演唱。其实每一个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都需要自己坚强地挺过艰难的时期，因为人们始终要相信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虹出现。还记得许美静演唱的这首励志歌曲吗？阳光总在风雨后，里面的歌词内容就非常的鼓舞人心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，珍惜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。这首歌曲也是新加坡音乐人陈嘉明创作的经典作品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欣赏许美静带来的这首收录在《都是夜归人》专辑当中的励志歌曲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。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，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有晴空，珍惜所有的感动，你